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加拿大的教育工作者啊，加拿大教育专家陈静文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加拿大教育的话题。欢迎您，陈老师。 谢谢你瑞丽提供这个平台。 陈老师呢是加拿大卡尔加里教育局全球学习部的副主任，也是从事了教育工作有20多年的一个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陈老师就低龄留学这一块哈，低龄留学方面有很多的孩子哈，在相对比较小的年龄，比如说小学呀、中学，有很多去加拿大留学的。那么陈老师呢也是对这方面呢有着持续的一个关注。今天呢我们也和陈老师一起来分享和分析一下在这个低龄留学方面陈老师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对，非常感谢。因为我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教育局从事了这个国际留学生的工作已经10几年，之前呢也是在一个国际学校当一个副校长，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呢，对留学生的，尤其是低龄孩子的那个留学的问题呢，是比较关注，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吧。 现在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孩子方面，或者是说各国的这个学生当中，这种小留学生，低龄留学这个方面，这个人群和您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呢，在10年前，咱们已经是在就是家长送孩子出去读高中开始成为一种时尚。那么随着这10年的发展呢，已经不是送孩子去读高中，而出现了读小学初中的现象也是蛮多的。尤其呢最近也是出现了很多家长从 kindergarten 也就是学前班就开始要求去留学。所以这一方面呢，在世界上来说，因为我们教育局呢是跟33个国家都有这个国际留学生交流，还有国际留学生的招聘工作，所以的33个国家里面这种现象呢确实是咱们亚洲的一个特点。那么其他国家不会送那么小的孩子。那么在亚洲里面呢，也就是咱们中国和韩国是比较突出。但是呢就韩国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一种暂时性的留学，也就是说家长陪着孩子出去读2年以后又回到韩国，是为了提高孩子的英语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中国的低龄化的孩子留学呢是一种长期的，家长呢就从小学开始就想带着孩子在那边生活，在那边陪读，孩子也在那边长大。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是我也看出一些我们应该要理性的选择这一个决定。 您观察到的这个现状当中，您提到的这个33个国家可能有这么多的孩子在当地留学，咱们中国的学生能占到多少呀？ 目前我们教育局呢中国留学生是占了50%多，差不多60%。我们有1200多个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留学生。那么中国留学生去到差不多600个，那么这个600多了，今年开始已经，所以的话呢也是占的比例是蛮高的。 那您说这个应该对于低龄留学这块应该是理性的看待，您觉得这个理性要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您是不是支持呢？ 怎么说呢，我们都是一个开放的教育，也就是说教育的本身呢就必须是有一个全球化的概念。那么作为咱们中国人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那么如果孩子有一个拓展的视野走出去体验，那是 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所以我不能说是好与坏、 嗯、 但是呢作为家长的话呢就必须我还是很强调这个理性的选择，所以呢在很多国际教育展里面呢很多低龄的家长来跟我探讨这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提出一些问题让家长三思而后行、 嗯、 啊，这个理性的选择呢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心智年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孩子他的比如说很多家长说我能不能把孩子初一初二就送出去给他找一个技术的国际学校留学，或者是送到你们那边找一个技术家庭来安排孩子的留学、 嗯、 那我通常会持反对的建议。 如果您提到的是初中， 初中， 嗯， 那么因为呢孩子在12岁到14岁之间心智年龄呢还没有成熟，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离开父母呢他的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和心理的那个不成熟的那种带来一种就是说比较depression 就是说压力啊、 嗯、 纠结啊这种状态的话负面情绪会比他的对学习的兴趣要大、 嗯、 这样反过头来会影响他的发展。 嗯， 那么但是如果孩子很多家长说那你说什么时候出去留学呢，我通常都会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而比较有自立能力能有控制能力适应性比较强外向一点性格的孩子，那么初三是可以考虑了。但是呢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是最佳的状态、 嗯、 我经常跟家长说最佳的状态就是孩子必须是他的性格适合留学，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的、 嗯、 那么同时的话低于14岁的孩子呢我们通常都要求家长其中一方去陪读。 嗯， 那么这个陪读的考虑实际上从孩子的心理年龄发展和他的需要去考虑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嗯，一般咱们在国内都会说这是一个青春期，青春期的小孩很多一些不确定的性格的变化呀和一些情绪的这个发泄 波动， 对对对 对，所以的话呢在青春期通常是14岁到18岁，那么青春期的过程呢确实是也有很多情绪的波动，这个呢但是它毕竟心智年龄成熟了很多、 嗯、 而我们的教育局呢也很多的资源来配合孩子走过这一个阶段、 嗯、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学校都配置有国际辅导老师、 嗯、 那么关注每一天的孩子的心态这个不单单是学习，其实在国外的强调的孩子的成功，孩子的比较健康发展，很注重的是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还有学业健康，而不是说光光是学业成绩的成功。所以的话，我们会有一些社工。社会上有很多机构也会走进课堂，走进我们的学校来关注孩子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几乎是2-3个学校就配有一个心理辅导老师，而且的话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一个是学生服务中心，里面也是有专门的 guide、 嗯、 就是指导老师，学生的一个指导老师。 嗯，您说的是从学校的这个 角度 保护和保证这些孩子的身心的健康。 没错。 那一开始您提到的这个希望更好的呢是有父母去 陪读。对、 嗯、 所以的话我们目前要求是14岁以下的孩子最好是父母陪读，如果是12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现在还教育局要求出示一个证明，就是说你要不就是父母其中一方陪读、 嗯、 要不就是跟你血缘有关系的亲戚在照顾、 嗯、 必须还要做关系亲属公证、 嗯、 父母跟孩子的亲属公证和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我们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问题，保护孩子能够快乐的在那成长。 嗯， 但是呢我遇到很多家长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建议必须很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如果父母一方出去陪读了，实际上对一个家庭来说风险蛮大的，两夫妻分居这种风险带来的、 嗯、 如果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家庭的破裂，那么我就会问很多家长，我说你最终你怎么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呢？孩子怎么会在这个 环境走过来的人生得到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呢？ 嗯， 所以的话，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要考虑成功的不是单单是学业，也要去注重孩子的整一个全面各个方面的一个很安全很幸福很快乐的一个儿童的发展过程。 您提到的这个理性其实也是刚才您说其中他的这个家庭的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在选择父母当中一方去陪读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对 这个方面 对 还是要理性的， 还是要理性的。实际上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嗯，大家会，我们甚至有些留学生是小留学生是小学的，那么带着孩子走，妈妈一方带，有时候是爸爸带， 嗯， 那么通常我们在录取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一个电话或者通过中介给他们一个电话， 嗯， 甚至呢就要他们签一个协议，就是保证他们是知道带着孩子在那边是不能离开孩子的，那么他要肩负着这个监护的责任， 嗯， 不能说是我去到以后委托一个孩子家里出现什么情形我又跑回来。所以的话这种我们也体验过很多，有些家长陪读在那边突然就说不行，我发现我家庭我先生或者是我太太有问题了， 嗯， 那么他就跑回来处理家里的问题，把孩子留在那边，实际上他找一个朋友看，但是这个孩子在这种状态下学习不会是很稳定，通常会出现很多心理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又要及时的找心理医生找社工去给他辅导，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辅导的过程有些家长甚至会告诉我我真的回不去了，那么因为很多家庭的问题，那么我的孩子委托一个寄宿家庭吧，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出让孩子退学，嗯，因为我们是认为保护孩子在家长身边的这种健康成长总比去让孩子一个人在那边独自的去面对心理不安全感所带来的心理问题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就是比较一下我们更重要，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强行的要求退学，这种孩子要父母带回来在身边的。 哦，那从您的这个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这个方面来说，其实还是对学生负责的，就是其实是理性的。 对，所以说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也很就是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吧，卡尔加里教育局确实是一直都处于一种以教育为主，我们的一句话就是 student go first， 就是意思就是说一切的中心为学生为中心， 嗯， 所以呢他所有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考虑到孩子的本身是否是可以提供一个健康快乐而理性的学习很成功的一个环境。 嗯嗯，那在您看到和您了解到的在卡尔加里来读书或者在加拿大来读书的这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们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关注的一些特点，或者是说您能给出的一些建议吗？ 这个特点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移民去到的问题都一样， 嗯， 因为加拿大的教育体系跟中国的教育的理念尤其是理念方面差异很大， 嗯， 因为在加拿大呢是推行的是一种能力的培养，是个性化的发展， 嗯， 那么这个个性化的发展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科技发展速度那么快知识爆炸的这种时代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而这个低龄留学的时候父母带着去，他会带着中国的教育观念陪在孩子的身边， 嗯嗯嗯， 同时呢就像新移民一样的，他去到以后总觉得这个教育系统是不是适合他，因为他感觉到我的孩子怎么回来没作业了，怎么加拿大的学校2:30就下课了，小学， 嗯， 高中也就是4:00不到就下课了，这是孩子学什么，嗯，所以呢他们会带着这样的疑问的时候总觉得怀疑这个教育系统， 哦， 就总觉得我的孩子怎么没学习了，我的孩子究竟在班里面排名第几，总是很多这样的疑惑， 嗯， 那我通常呢在那边我也开了很多的家长 讲座， 嗯， 包括面对新移民的电视台的采访啊，电台的采访，我也做了很多，是想帮助我们的中国移民也好，家长也好，留学生陪读家长也好，转变观念。 嗯， 转变观念呢有两个，第一个首先要相信那个系统是培养孩子具有创新价值观的一个系统，同时的话我们的课程资源教学设施都围绕着怎么样去满足孩子的个性发展，他的发掘，就挖掘他的兴趣所在，同时保持他的天分，让他的天分和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理念，整个十二年的基础教育都围绕这个理念。 嗯，那怎么去回答家长们您提到的这些个疑问啊？ 所以我就说，首先是相信， 嗯， 就说你去到以后，首先相信我们的教育体系。 嗯， 第二的话，要配合孩子的呢，不是说他今天做多少作业，而是要配合孩子，老师都会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平台，每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个 T2L， 也就是说学生跟老师的一个平台，那么那个平台里面呢，我们的家长会知道孩子都在学什么，同时的话我们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学习的好奇心的培养和大量的阅读，应该是走出家庭。比如说我鼓励很多家长，如果你陪读两点半钟以后孩子回来，不是带孩子去补习，应该带孩子去运动，应该带孩子去图书馆，因为我们当地的孩子有一个习惯，有一个现象哈，你在国外的一个地铁也好，你在国外的学校也好，你会看到很多孩子手里面拿着一本书，他们的阅读量很大，他们在小学应该说是五年级的时候要求一个星期就看四百页，就是大概300到400页的一本书吧，所以的阅读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那边的图书馆，我们是130万的城市，人口130万人口的城市有18个图书馆，那么每人一天可以借99本书，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以前也倡导的，就是说我们是大量的阅读，所以的话你阅读量大了，对知识的追求的兴趣才会建立起来，他的学习习惯才会做得下来，同时呢我们很多课程都是一种跟社会现在社会发展，比如说我们四年级就会让孩子动手做一个小火箭，我们的小学五年级可能就开始做机器人的那个编程，我们这些课程呢跟社会是紧挨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开一个课，机器人的选修课，那么这些孩子有兴趣的孩子，选这个课程的孩子呢，可能一个老师带着十几个孩子，但是社会上的会来四五个在这个行业很有成就的家长或者义工，所以我昨天还跟一个咱们北京的国际学校还在分享，我们的师资比是大概是9:1左右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大量的义工在后台，我们校园外面呢比如说科学馆啦、博物馆啦、museum 嘛，所有的是都是我们的课外校堂，孩子经常走出去，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理念，告诉一些留学生、小留学生的家长，我们的这种教育孩子的一些方式哈，让大家更能接受和相信，更快的去适应和接纳当地的这种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 对，而不是在追求排名，不要去追求这种就是说多少量的作业，不能说是只是动笔了才是作业。实际上我们在看的过程，在动手的过程，可能比动笔更有实效。 这可能是您对于比如说咱们的中国的留学生的家长的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方面。还有别的一些建议吗？简单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吸取扬长避短的，吸取一些西方优良的 特点吧， 嗯， 优良的习惯就是放手给孩子参与。 嗯， 因为呢我在教育工作过程里面，国际教育工作发现呢，我们的国际留学生在参与性、在创造性、在那种奉献性这三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嗯， 所以既然决定留学，如果有家长在身边也好，不在身边也好，实际上都很鼓励孩子去参与。 嗯，参与性，嗯， 参与性从家庭的家务开始。 嗯， 所以那边的孩子呢几岁他会跟你一起去割草， 嗯， 他会跟你一起去搞卫生。当地的孩子14岁已经出去打工了，并不是家里缺生活费，而是他会觉得他这种参与是一种人生的过程。 嗯，他有这个责任， 他有这个责任，嗯，也有这个兴趣。 嗯， 那么他的那个文化的习惯也是这样子，15岁的孩子自己挣零用钱了，他就很独立。18岁的孩子会觉得开始就是说你父母给我攻读大学，他都觉得我要还你的那种责任在里面的。 嗯嗯， 对。 所以这个心态呀，一些理念方面的这种转变或者是说沟通，可能是对于我们低龄留学的这个留学生或者是家长可能要去慢慢适应的一种状态。 对。 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来自卡尔加里教育局的加拿大教育专家陈静文女士呢，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在加拿大留学的这个低龄留学方面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多年工作的一些见解和总结哈。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陈老师来探讨一下加拿大基础教育方面的一些特色和理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老师也提到了一些这个加拿大在小学、初中、高中教育方面的一些特色。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详细的进行分析。好，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你。 资深专家的深度分析，留学行业的全面解读，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专家小讲堂，欢迎关注留学时间微信公众号 RBC 留学全拼。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和曼腾教育的杨诗萌老师谈一下美国留学职业规划的系列话题。在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美国留学的这个毕业之后的就业时间是怎么样的哈，和国内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美国校园招聘季每年分为两季，分别为春招跟秋招。那秋招是最大规模的招聘季，是安排在每年的9月份和10月份，春招则安排在每年的1月和2月。那春招作为秋招的补录，从到场公司的数目和岗位的数量上都会有所减少。每当招聘季来临的时候，美国校园内通常都会迎来大量的公司。每次招聘季针对的都是来年毕业季的学生，但也是有一些实习的岗位会提供给低年级的学生。 嗯， 所以不管是大二、大三、大四或者是研一研二的学生，最好能够在每年的秋招跟春招之前就准备好自己精修的简历，并且提前做招聘公司的背景调查和岗位调查。 嗯， 学生呢针对不同的这些岗位，那学生呢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调查找到他适合的一些公司啊、一些岗位啊，进行不同岗位呢简历的修改，同时还需要练习一下面试技巧跟沟通的能力，哎，才能把握好每年的这样的一个招聘的机会。 那所做的这个准备工作，除了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个简历之外，那在其他方面呢？ 简历当然是求职最重要的一个文书啊，嗯，还要针对各个不同的岗位写一封求职信。 嗯， 这个求职信也是求职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器，对于美国职场来讲。 嗯， 同时呢，学生还要精修自己的领英主页，因为如果进入了下一轮环节，雇主会对学生进行背景调查，那一定会去看学生的社交网站。那领英作为美国职场最重要的社交网站，一定要进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装修跟包装。 嗯，那如果是说在求职之前，大家可能会要提前做一个这个相关的实习，多少的实习的经验会比较合适，还是有这么2到3家公司的，还是说在一家公司比较长一点时间的，哪种会更有优势呢？ 嗯， 比较建议学生应该有2到3段的不同公司的实习，因为很多正规公司的实习通常就是2到3个月左右，那你作为实习生呢，你是不会一直实习到半年呀或者一年，那有这样2到3段的实习经历呢，其实是对求职整个一个背景是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另外的话，公司也可以从不同的经历里面挖掘出你不同层次的一个能力的表现。 嗯，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留学职业规划当中关于就业的时间节点和大家可以做的一系列的相关准备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留学时间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和中午12点半播出。这次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